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早晨， 呢個是第三節啦，咁樣咁啊，大家希望唔好俾港鐵影響到大家嘅翻工時間咁樣。 咁都影響咗啦，唔好影響。 咪睇下自己醒唔醒目咯， 坐巴士， 搭第二啲車咯，嗰啲咁樣。咁繼續講政改，繼續講政改。點解繼續講政改咧？出咗嗰個人大嗰個決定之後咧，我都未問過教主，就係嗰個喂，你覺得共產黨呢個姿態咧，其實即係你嘅分析係？佢究竟係想擺個姿態，就係話擺到你咁撚硬，唔過唔過啦，唔好撚搞住啦，費事冇呢個風險啦，定係一話係就係要用一個咁樣嘅姿態，一定要嚇過半數提委會，限定兩至三個人咁樣嚇，嗰個組成四大界別，定係一定要堅持要用一個咁緊嘅一個咁嘅緊箍去要逼你過咧？ 其實呢個分兩個部分嚟講嘅，第一有啲人話呢個係一個即係預料以外，甚至乎有啲人話比預料中更加要強硬，咁我覺得呢個講法係有問題嘅，因為我又要講翻2007年人大常委會嘅決定，話要有一個提名委員會，而呢個提名委員會係可參照選舉委員會嗰四大界別嘅組成方式，然後按照民主程序去提名候選人咧。這個講法咧，即係話配合翻即係個基本上45条嗰個講法咧，喺人大常委嘅決定裏面講2017年呢個選舉，其實佢已經定咗個方向俾你嘅。這個方向同今天人大常委會開咗7天會去討論呢、這個即係、就是、行政長官提出嗰個政改報告，然後得出一個結論，定咗個即係、就是、行政長官嗰個選舉辦法嗰個框架出嚟，基本上冇分別噶嘛。只不過佢稍微 detail 啲嗰個框架，比原來2007年人大常委會個決定更加 detail 啲嘅就係咩咧？就話嗱，兩至三個候選人，仲有咧嗰個提名咧要提委會過半數咁。咁呢個咧就係話大家可以咁樣諗就話。2007年人大常委會決定出咗嚟之後，其實咧仲有一啲空間嘅。如果你啲泛民主派喺嗰段時間不斷提意見或者有抗爭嘅話，可能個空間咧就會即係比而家提出呢個框架會闊啲都未定。但唔知道，因為呢個都係假設，係嘛？咁但係如果共產黨嚟計咧，佢嗰個劇本係寫咗咁多年，佢係冇修改過劇本嘅。OK， 都係按照個劇本嚟做嘅。呢個所謂三部曲變五部曲咧，係2004年人大釋法之後出現嘅。原本根據基本法，即係1990年頒布基本法嘅附件一同附件二，除咗前三屆嘅行政長官同埋立法會選舉辦法有規定之外，基本法其餘嘅咧就係話，如需修改就必須要得到立法會2/3多數通過，係咪人大常委會同意或批准咁樣噶嘛？就係、是、三部曲嘅啫。咁而家變成五部曲，五部曲就多咗一部咩曲呢？就係2007年已經出現㗎啦，就係要由呢個特區政府嘅行政長官提交政改報告，然後人大常委會去確認，呢、這個確認就審議你個報告之後，去幫你定咗一個咁嘅而家個框架出嚟。2007年就已經幫你定咗啦，係咪？2007年就已經幫你定咗㗎啦，係咪？定咗就係呢個第一，2007年定嗰個就係2012嘅立法會選舉呢，係功能組別同埋地區直選比例不變， 係 係嘛？繼續分組投票。2012年嘅行政長官選舉咧，就由一個800人嘅選舉委員會變成1200人嘅選舉委員會，就係咁啦。呢個係2007年。咁跟住再話俾你聽，做埋呢鋪之後，2017年咧係可以普選，不過要由一個提名委員會係嘛，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然後香港人普選。嗱，基本上過去嚴格嚟講，由2004年即係。這個2003年香港500000人上街之後，2004年又有幾十萬人上街之後，中國共產黨對香港的政策出現一個相當大的轉變，是吧？要將基本法的附件一附件二呢是重新解釋一次，然後由三部曲變成五部曲，三部曲變成五部曲就令到中國共產黨對香港政改的干預是加強了，這個就是這樣來的。所以當年即係我組織社民聯 面對呢個2007年人大常委會決定，我哋就去抗議，跟住我做咗議員之後，我哋就發動呢個五區公投，係咪？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大家可以睇到個好清楚嘅，咁即係話咧，過去呢七年共產黨呢個劇本咧係冇改寫到嘅，係咪？咁如果你嘅話，而家呢個好硬啊，落咗閘啊，屌！好似阿馮檢基話齋，唔知閂閘啊，封埋啲門添啊，封埋啲窗，屌你講呢啲嘢，係咪真係多鳩魚啊？係咪？所以嗰日林鄭月娥嚟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啟動呢一個所謂政改諮詢嘅時候，我咪叫佢落地獄咯，話要用汽油彈招呼佢咯。林啊，記唔記得啊？因為我哋認為呢個一定係假諮詢咧，共產黨奴才嘅奴才。當時我仲點名李飛、喬曉陽。 嗯， 點解要點喬曉陽？因為零七年人大常委會決定，即係嗰個拍板就是喬曉陽嚟香港開簡介會嘅。 嗯， 今天就變咗李飛嚟開簡介會。 嗯， 喬曉陽已經退咗落嚟啦。而家李飛做呢個角色，咁李飛嚟香港嘅時候，我哋咪去抗議咯，一樣啫嘛，即係係咪？所以基本上共產黨係冇變到嘅。 咪同埋嗰個提委會過半數，其實喺2009年嘅喬曉陽嘅一個講話入面亦都有伏線嘅啦，就係、是、關於呢個機構提名。 機構提名啊嘛，係咪先？嗰陣時已經後來跟住有啲人去解讀，就係、是、呢一定要過半數噶嘛。嗱、 嗯， 我亦都講過好多次。嗱、嗯，我嘅支持者就一定好清楚。 嗯、 我嘅對家佢就聽唔到嘅。OK，、嗯、個理由好簡單嘅啫嘛。我講過90多次，我話如果參照選舉委員會，但係個提名嘅門檻一定係會高過你嗰個選舉委員會。 係， 係咪？因為你選舉委員會就係話，喂，那個提名門檻令到你泛民可以入到閘，但係投票嘅人係嗰1200人， 都係佢哋投翻， 係咪啊？咁你一定係過唔到半數，咁你輸硬啊嘛！即使梁振英都係689票，啱啱過半數89票就大佬，因為多咗個唐英年去選啊嘛， 係 咪？但係去到提名委員會嘅時候，去提名呢個行政長官嘅候選人，而呢個選舉是用一個一人一票的選舉方式的話，他的提名門檻一定是會高過這個1%，高到是你入不到閘的嘛， 嗯， 是不是？那然後過去這段時間在政改諮詢期間，泛民主派做的事就是有得入閘屎都吃的嘛， 嗯， 那現在就是屌你，不讓你入閘，那那些屎就是臭的，沒有包裝的，那你沒得吃的嘛，是不是？現在那些屎就包裝到好像朱古力那樣，那你有得吃，是不是？那你有得入閘，如果那些屎一劈嘢擺你面前，咁你而家係食唔落噶嘛，係咪？咁然後呢一個情況，你一早已預計到噶啦。你唔可以話俾大家聽，我唔認為佢會咁樣做咯，係咪？即係對香港人嚟講好侮辱咯，係咪？呢個即係好離譜咯。咁屌你真係，你今日識共產黨咯咩？你老味真係啱唔啱啊？係咪？所以我哋神章講咗，你如果呢、這個即係話提委會係冇可能維持嗰個1%嘅門檻噶嘛，個提名。嘅門檻冇可能噶嘛，如果係1/8人，因為你係夠票啊嘛，何俊仁都入到閘，之前梁家傑又入到閘，但係你一定選唔到啊嘛。 喂，咁但係翻去最初嘅問題啦，嗱，根據你而家呢個咁樣嘅由2007年歪帶到而家嗰個分析，即係學你以前條僆啊，尤清源講由此路進。咁呢就即係話其實共產黨係想過㗎啦。 佢係希望過㗎。 佢係想過啦。 好似上一次咁樣，佢咪遷就咗你民主黨嗰個提議咯， 嗯， 你民主黨肯接受人大常委會嗰個決定，肯接受呢個2004年即係嗰個基本法嘅解釋，係嘛？立法會功能組別同埋呢個地區直選啊，跟住落嚟呢屆都係比例不變，你接受咗啊嘛？你接受咗，咁哦，你功能組別你話啊，我要有啲民意基礎，我用呢個超級區議會。初初以為佢唔會接受嘅，因為你認為呢個係變相直選，會令到民主派佔優勢，係咪？因為你新增5個地區直選議席，民主派有優勢嘅，你認為啊，係嘛？即係好啦，跟住再加上呢個功能組別呢、這個新增嘅又係變相普選，咁又有優勢喎，咁屌新增個10席，起碼都攞翻7席8席啦，係咪？以為啊嘛，屌結果個。就唔係咯，結果就係新增嗰5個直選議席，你一席都攞唔到，仲要原有嗰個直選議席嗰30席仲唔見咗1席，由19席變成18，屌你啊！即係係嘛？咁咪大鑊咯！即係新增咗5席，你冇著數不得已，原有嘅議席你都唔見咗1席， 係 嘛？好啦，跟住功能組別嗰度係啊，你係多咗1席， 係 咁咪1席咯， 係 咪？咁所以你當初民主黨嗰個量變質變嗰個證明就係屌你，即係而家自己冚自己啦，係咪？即係佢早輪用厚顏無恥，阿劉偉行出嚟講，如果唔係我哋支持政改，就唔會有2017年嘅普選。 係啦， 而家有普選咩？ 但係佢老細唔係咁諗喎，佢老細都覺得唔信咗待住先喎。 啊，佢老闆都覺得，肥佬都覺得唔信咗袋住先。 所以個問題咧就係話咧，而家即係人大常委會呢一個政改框架出咗嚟咧，其實代表共產黨極不希望你袋住先。是不 是因为我 希望你支持这个政改方案。 喂， 他不可能说另一个来跟你一拍两弹。 是的，那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即是共产党。 那跟着下来他就会做功夫了。 不是的，就是他 上课就有。跟着就会做一些软功了。 那我手软会是什么呢？ 软硬兼施，那他就现在就很简单，就公开就呼吁你的民主派以大局为重，是不是？有普選總是沒有好過沒有普選，這些輿論會出來的。 嗯， 過去我都說過很多次，是吧？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是吧？你看看那些 banner 開始就掛出來的了，是吧？一人一票選特首你都不要，跟著政府宣傳片有票都不要，是吧？就這樣了。這個就是在整個宣傳的策略，他希望令到香港其他的民眾覺得就是說，屌你們不要這麼頑固啦，是吧？假假地我們都一人一票選这个行政长官啦，你不要剥夺我这个政治权利先得的，你否决了就是剥夺了我可以直选行政长官的权利咯，啱唔啱？咁跟住你就一定要即係反击佢，就话喂大佬，你有得投票都冇用㗎，唔跟下啲人唔係你揀㗎嘛，係咪？共产党揀定啲人去俾你去即係 endorse 佢，咁你做咗橡皮图章，咁你好戆居喎，係咪？咁你又一啲又要用一啲稍微高深啲嘅学术理念解释俾佢听，即係我哋呢个普及而平等嘅选举呢，就应该包括提名权嘅，咁有啲人话屌你提名有咩用啫，都是大的政党有政治势力的人才可以参选的嘛，是不是？全世界都是这样啦，是不是？美国都要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候选人才可以有得选总统，其他那些人才有得参选， 其他有得他们有得选就选不到的嘛， 选不到的嘛，是不是？那就是咯，那这个就是两党政治，政治势力大嘛，那就是你有得揀都没用啦，那他会用这些歪理来讲的嘛，你明白吗？会咁样噶嘛？跟住呢啲咁嘅铺天盖地嘅宣传就会出嘅，包括好似而家《明报》呢啲咁嘅所谓知识分子报纸，呢啲咁嘅垃圾报纸， 有条件待住先， 系嘛？即系叫你有条件待，不断会散播呢啲。而泛民主派里边，你系咪可以排除呢廿几个人里边冇人有啲咁嘅睇法？ 唔系，但系嗱，我又要问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喂，其实系如果以一路嘅论述嚟讲，虽然呢班捻样成日搬龙门啦，但系其实系如果按照起码如果呢三大所谓嘅人大三大闸不变的话，其实系冇空间投赞成票嘅。佢会用咩方法走斩，令到可以自己合理地投赞成票咧？定系开始系去到今届系唔捻你咧？ 嗱，我觉得咧，即系佢系唔会放弃，即系去统战你呢啲泛民嘅人嘅。 系。 嗱，即係佢個框架定咗出嚟，話咗俾你聽，跟住佢而家就會用軟功噶啦。共產黨不嬲都係咁嘅， 有軟功啦，開始 已經開始有軟功噶啦。咁就說服你啊，揾啲立場，即係覺得佢可能會比較軟弱啲啊。咁而家有啲人咪開名咯，啊，湯家驊啊、馮檢基啊、李國麟啊、梁繼昌啊、莫乃光啊，呢幾個功能組別嘅係咪？咁啊，但係佢哋呢啲而家都仲未行出嚟細神劈月，話打死我都會。即係唔會轉態喎，而家未嘅喎。 唔係，佢簽咗㗎啦。 簽咗有夠用咩？ 簽咗冇夠用㗎。係 啊， 咁樣樣啊。 我前面簽過一次啦，國際標準。 係喎。 咁最屘又再簽多次啫。 係。 咁呢個擺明都唔符合國際標準。呢，這個就係為咗嗰日抗命嗰個集會，要行出嚟表態，刺激呢個民氣嘅，但係冇人掰佢。 刺激唔到喎。 刺激唔到，係咪啊？咁但係當然會有即係民主派支持者會俾好大嘅壓力呢啲民主派議員嘅。 嗯， 呢個必然㗎啦，係咪？咁呢個其實你睇翻歷史就知道，2005年嗰次，即係已經係好多謠傳㗎啦，係咪？包括梁耀忠個仔去英國讀書，有關呢個投票事， 係 咪？即係譚香文，係咪？即係變咗民主女神啦，因為佢臨門一腳，全部傾過㗎呢啲。 嗯， 呢啲全部透過曾蔭權，有啲係透過鄭經翰去傾。 嗯， 鄭經翰係有份代幫曾蔭權去說服。这个民主派若干人转态投票支持政改方案。 哦，这样 的。是的，但是当时的民主派大佬司徒华一锤定音，屌你，这个不是倒退，原地踏步不是倒退，他讲就得了，屌你了，是不是？到2010年又是司徒华掌舵，这个政改方案要支持，又是他讲的，屌，这个不可以倒退，是吧？你向前迈进一步，屌你又不够他们讲的，我告诉你，就是这样了，这些我是记忆犹新，我随口我都噏到出来的。所以那班契弟为什么这么害怕我，他跟我没得辩论的，我现在告诉你， 嗯， 是吧？即是我讲现在台面上这些所谓泛民的政治人物， 嗯， 你怎么跟我辩论呢？ 嗯， 我是清清楚楚， 如果過去一段時間，就算我冇從政，我都係監察緊你嘅，係咪？你哋嘅所作所為，喂，大佬，我有書為證，白紙黑字。啊，即係唔係話你老蕭呢班咁嘅撚人喺度啲單單打打講兩句就可以令到我講嘅嘢完全係冇說服力嘅，所以我係唔需要理佢哋嗰啲人嘅個道理就係咁解啫嘛，你明唔明？因為嗰啲都係廢人嚟嘅，咁但係問題你泛民主派呢啲有議席或者啲政黨中人，你唔係廢人嚟噶嘛，你係會有影響力噶嘛，你所做嘅嘢係會有影響成個民主運動嘅進程噶嘛，係咪？咁我係必須要講噶嘛。好啦，跟住。即係你話共產黨定咗呢個咁嘅人大常委定咗呢個架構，佢係咪想你過唔到呢？係一拍兩散呢？梗係唔係啦，大佬，佢都係按照佢嗰個既定方針原本個劇本嚟做㗎嘛，對香港嘅嗰個所謂政治嘅發展係咪佢係要即係完全可以操控，咁又希望得到香港人嘅支持，一定係要做功夫，要做統戰嘅功夫㗎啦嘛，必然係。咁所以泛民主派有一啲議員呢就一定會俾人幫實嘅 ,ok, 呢個必然㗎啦，係咪？咁但係而家仲有成即係七八個月嘅時間，係咪？嗰個政改方案正式出爐呢就應該喺今年嘅年底，咁你又要幾個月諮詢，咁所以呢如果你真係要搞五區公投呢，就而家就要即刻辭職，咁因為你三個月內要辦理補選， 係 你明唔明？咁起碼都仲有時間啦，係咪？咁但係都有危險性，係咪？咁所以呢就應該搵一個超級區議會嘅議席就去辭職，然後就那個變相公投的題目呢就是否決人大常委會這個政改架構，要公民提名普選特首，就這麼簡單，那就等香港人通過這個這樣補選去投票，如果超過半數投票的人支持的話，那這個不就是一個籌碼。 喂，咁我係可以期望，而家我係可以期望嗰個劇本發展就係話，嗱，先係大家一輪爭辯啦，咁跟住然之後政府就不斷咁去吹，就係話喂，不如都有啲進程好啲啦，咁樣嚇，有票你真係唔要啦，咁然之後就可能會有一個跟框架嘅政府方案出到嚟，跟住然之後泛民主派亦都要俾翻啲空間佢。在一個經濟損失不大的情況底下做返個佔領中環先啦，拉一班人先啦，咁然之後就繼續強硬姿態啦，咁我亦都去到呢個時候，我亦都可以根據劇本期望嚟緊就應該會有啲改良版嘅方案出嚟㗎喇喎，咁改良版方案出嚟之後，然之後就開天殺價落地還錢，又褪一褪俾你。 而家仲有唔好忘記，有一啲咩十八學者，有啲比較即係相對溫和啲人就會提方案㗎。 係。 嗱，而家人大係定咗個架構俾你 嘅。 係。咁咪喺呢個架構底下 再喺度轉。 即係希望轉到個提名委員會，就即係個民意基礎比較即係堅固啲，咁啊令到泛民主派咧或者其他嗰啲即係人都可能相對溫和啲嘅民主派有機會入到閘， 嗯， 係咪？咁啫嘛，即係等於而家成個共產黨嘅説辭，建制派説辭就話：喂，我唔係篩走你哋，你攞到半數嘅提委會支持，你都可以入到閘嘅。 呢個譚慧珠嘅講法啦，呢個冇篩選啊，攞唔到拉唔到票啫。 咁你係啦，咁你得到呢個提委會嘅支持咪得咯？屌你啲冚家產，佢唔講個提委會點組成啊嘛？ 嗯， 係咪？佢唔講呢樣啊嘛，係嘛？咁佢仲講，唉，大部分嘅泛民主派嘅朋友都係愛國嘅咁。咁你愛國咪得？ 即係我哋都可以預示到，就話往後嘅討論就會轉咗落去嗰個所謂嘅提委會嘅組成上。 一定㗎啦！ 大家記唔記得我哋？ 呢個必然。 大家記唔記得教主即係同人民力量嗰個分裂都係源自於個提委會組成嗰個問題嗰度喎？ 我係堅決反對任何形式嘅提委會。 你哋而家知道點解？你哋而家知道點解要一定要否決呢個提委會啦？咁樣咁咪即係嗱，即係個結論就係咁樣嘅，就係話即係原來嗰個所謂嘅泛民主派，因為其實如果泛民主派真係咬實話一定否決佢嘅話咧，咁其實就真係唔使抗命都得嘅喎，就大家去做一啲宣傳嘅工作，話俾大家聽點解 嚇我哋會投呢個反對 票，係啦，咁樣然之後得爭取民眾嘅支持，咁樣就得 就 OK 㗎啦。 係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頭先就預演咗劇本俾你睇，唔撚會咁樣啊嘛，一定仲會有其他嘢發生，咁所以個抗爭啊都要必然持續嘅咁樣， 同埋一定要俾民主派嘅議員有足夠嘅壓力。 係啊， 佢係要義無反顧喺明年中政府提交呢個政改方案嘅時候，諗都唔使諗。一定是投反對票， 是啦， 這 個是 必然的。 咁啊，嗱呢一次差唔多，咁但係 所以我最近呢段時間，我都會將我2010年咧，即係喺呢個立法會，即係嗰個政改辯論啊，即係個政改方案審議二讀三讀期間，我講嗰啲嘢咧，加埋都成半個鐘頭嘅兩段。 是我鬧呢個民主派，即係鬧呢個民主黨提呢個方案，即係嗰個發言嘅內容都，即係你哋可以幫幫手幫我揾翻就鋪上嚟，俾大家即係記憶猶新咯。 得啦，得啦，陣間揾，陣間揾啦咁樣。 喂，等一陣喎， 休息一陣啊，好啦，休息一陣啦，休息一陣。 好喎，咁你啲就超時咁啊，前兩次。 休息一陣。